在光明星节之际，孟加拉国达卡市帕米西雷斯出版社、民主刚果赛迪出版社和印尼赫卡达哈印刷出版社分别出版了《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》《永远发扬光大金正日同志的伟大先军革命思想和业绩》单行本。